日系出面得16度嘅礼拜三，今日系1月6号，咁啊晚上10:08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Hello Annie。 Hello 莫莉你好。 系电话入面有问大人。 Hello， 你哋好。 Hello， 又一个星期冇见啊。 系啊，但我想讲咧，即系好似寻日暖咗两日啦，差唔多两日啦。 嗯， 我今晚已经即刻 feel 到冻咗，我唔知道你哋 feel 唔 feel 到。 我其实过去几一个星期，日日都系揽住个暖炉，唔知惯咗，即系嗱，你惯咗要即系个感觉咧，即系觉得进入咗冬天啊咁样。咁有啲人就已经 tune 到咧，所以可以即系适应。到个温度，但我谂我当头一两日我都未觉得咁冻，但系虽然佢再暖翻中间，但系我都仲系咧觉得哇真系好冻，日日我都真系揽住个暖炉，冇减到呢啲嘅保暖嘅程度。 Annie 系大系咁噶啦， 我都系咁谂啊，其实真系冇关系。 是有的，你会头痛啦，即是冻亲又跟住我就冻的时候我真的写不到剧本的，我觉得我要好像啲，因为我有养鱼的嘛，啲鱼一冻的时候呢是不喐不吃嘢咩，即是他们叫拖婆 ,TORPOR, 即是他又不是冬眠，他是减到啲速度龟速咁样，将个生命拉到龟速咁样唔喐。 我唔知道。 跟我企隻龟一样，我企隻龟真係龟速啊。 都系会唔食嘢㗎。 係啊，真系唔食㗎。係啊， 是 啊，直情唔喐同唔食。 你哋有冇担心佢呢开头唔知嘅时候。因为我其实不知 道，但其实他们是 一种叫轻强的冬眠。 是 啱，同意同意。同埋其实我都养了他都有成六七年了， 所以 知他懂嘢噶啦。系啊，即系夏天就你一喂他咧，砰砰声就食完啊嘛。即系去到呢些季节咧，即系你其实系唔喂都得噶。 系 啊，我都觉得他储备了不想吃嘢噶。 系，但你都会随时摆低一兜在度噶嘛？ 唔会噶，唔系冇噶， 系 要趁要喂咁样，好似鱼咁样咧，要喂佢咁噶吓。咁人啊，调翻转，即系我夏天咧，我可以即系戒淀粉质，因为想费事咁肥啊嘛。咁但系到冬天咧，我即刻同姐姐讲翻，喂，唔得，夜晚真系要食饭咯， 会手痛脚痛噶嘛。 系啊，真系肚饿啊，同埋我觉得即系大概呢啲时间就打鼓噶个肚，所以系一定要食翻啲淀粉质，即系保持住嗰个温暖啦，同埋亦都唔会咁易饿咯。 系，我都觉得冬天减肥难好多啊，因为咧你会更加冻啊个人，跟住更加冻你接受唔到，好似我今日下昼都系啫嘛。我平时咧，我而家开始有減肥呢，我盡量都3-4点嘅時候或者4点打後先食嘢。跟住我媽今日下晝2点返嚟嘅時候見到我食緊嘢，佢問你做乜呢咁快食嘢嘅。我話係呀，我凍到食嘢，其實我唔肚餓㗎。但我凍到我話我要食嘢囉。 係呀係呀，咁即係有燃燒到啲即係能量呢嚟到保溫囉。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呢，即係其實我哋都要靠著衫嚟保溫㗎啦。冇毛㗎嘛，唔似動物㗎嘛，係咪？所以我其實即刻炒返啲冬天衫出嚟。跟住我就發覺呢，即系又要防疫啦，然后跟住咧，你又要即系保暖啦。咁嗰啲厚嘅外套，其实真系唔会，即系好似夏天嘅时候咧，日日为咗保持卫生咧，就日日洗噶嘛。咁就搞到咧，嗱，其实我咧都贪靓嘅，即系衣柜都好多厚嘅外套。但系莫莉，我咪次次见我都应该系着住呢一件噶啦，因为咧 你同我好似啊， 因为咧我费事咧又再即系叫做咩污染多一件褛啊。 系啦，跟住攞嚟洗又觉得好麻烦。 系啊，系啊，系啊，冬天讲真。即系唔会点洗噶嘛，系即系过晒成个冬天咧，即系你着得晒下佢啊，过晒成个冬天先真系去干洗啊咁样噶。 系啊，尤其是如果你着咗连续着多几日啊，可能10日、5日咁样嘅时候，好啦，落当你洗啦，又或者你平时有啲普通贴住身嘅衫，你都一定要洗噶嘛。 嗯嗯， 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喺屋企挂呢啲衫嘅时候，会令到你嘅室内更加冻。我会咯，我屋企 吓 系啊，我唔知道你哋会唔系，因为我妈会挂晒啲窗度， 哦，即系开大行个窗， 咁系因为佢开咗窗噶嘛， 系啊系， 冇开窗， 挂衫嗰时候开咗窗啊， 冇开窗，我怀疑系因为啲衫有湿度，再加埋啲冻嘅空气就锁住啲冻嘅空气喺个室内入面就更加冻，我估系咁。系突然间科学啊，系咁 讲啦。科学啊，你跟咗我哋之后，我哋喺又冇搞错嘅时候，唔会讲啲咁嘅嘢。 系，多谢问大人，多谢 Andy 教导啊。 就算系错嘅，都系叫假科学。 系啦，都系我自己研究出嚟啊。 喂，但我想讲咧，呢样嘢系令人唔开心噶，即系因为讲真，即系你。即系着得即系多啲变化，咁系咪即系行出街都高兴啲噶嘛？即系 咁用口罩代替咯，即系多谢阿 Annie 送咗包56色嘅，仲要系有冬天系列嘅口罩咯。 系啦，呢个唯一嘅小确幸，即系疫情之下冬天嘅小确幸。 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好想讲一样嘢，爆一个小小秘密俾你听。上个礼拜咧，我唔知文旦仲记唔记得 ，Annie 咪话哇，你送有一年嘅圣诞送咗一件暖粒粒嘅衫俾 Annie 睡衣， 系啦，我就一件瞓觉着嘅外套，系又系好舒服嗰啲毛噶嘛。咁我咪 差唔多嘢嚟噶，系啊。 系咁，我咪上 同一系列。 系啊，我上个礼拜咪我抄出嚟嘅，就因为我执衣柜抄出嚟。但系我发现，因为上个礼拜已经讲话嚟紧佢会冻啊嘛，咁我发现原来我忍。到喎，即系啱啱早几日嘅冻我忍到喎，咁于是我就将件衫摆翻衣柜，我唔敢掂，因为点解咧？我好中意新衫嗰阵味啊！ 哦，咁得意， 你仲未着噶？ 我未着噶，我未着噶，因为我好中意新衫嗰阵味，我系尽量啲新衫好奇怪啊，我系 keep 住唔着咯。跟住之后，但系我就想讲，佢话佢今个礼拜五开始又是再跌啊嘛，跟住今次仲要系会持续跌成，好似话冻一个礼拜，咁就令到我觉得我今次就一定要出马啦，因为我打开衣柜嘅时候，其实敏大人嘅衫已经 ready 咗摆喺最面噶啦。 我好似敏大一样，成日都好似一个朋友 ready 咗摆喺最面咁。但系你竟然唔着佢， 系啊！我而家唔好咁，唔好咁，听首歌先。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高忌，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饥荒更野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认真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三高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细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个嘅系吸防护罩一吻，主唱 DJ。好啦，咁我哋今日咧，阿 Annie 会同我哋讲关于换季嘅衣柜，系咪？ 系啊，嗱，我觉得因为而家疫情去到第四波咧，即系我谂可以分享一下少少咧，即系出咗街翻翻嚟之后。呢、這個真係要提一提大家，因為我都成日提我啲女啊，就係咧嗰啲外套又好啦，即係嗱，裏邊嗰件就一定會換嘅，但係最面嗰件外套咧，其實理論上係最污糟嘅， 係 係咪？因為包喺最外邊，咁但係咧又唔會真係日日都去洗同清潔，尤其是冬天。最緊要最緊要真係唔好咧，就即係三下就懟翻落個衣櫃度咯。 我會擺喺廳嘅某一個角落。 係啦，即係最好呢有個位咧，窗邊可以啦，有太陽嘅曬下佢啦。或者我見我有啲朋友咧，佢哋係特登真係有少少去買咗個晾衫架咁嘅嘢咧，即係唔使太大個嘅，即係好似啲一條鋼咁樣嗰啲咧，咁就真係掛一啲 流動型嘅啫。 係啦，冇錯啦，咁就真係擺喺即係廳嘅某啲位置啦，咁就方便，真係一人一件嘅，成日都會著嘅，就掛喺度吹又好。晒又好咁咯， 我好習慣咧，翻到屋企咧，我會噴一支消毒嗰啲嘢先嘅，係噴完個身，跟住噴埋鞋底，跟住先入屋咯。咁就只會喺某一個 area 嗰度停留，跟住就除翻曬啲衫之後，先再 即係個消毒位置。 係啦，係啦，係啦，盡量就唔會著即係擺啲污糟衫喺個房嗰度。 嚇，呢一個好好啊，我覺得呢一樣嘢。但我又可以介紹多樣嘢，就係、是、如果屋企方便買一種嘅燙斗咧嗱，即係唔係真係要需要個燙架嗰啲。即係燙架，就放件衫上去，然後就喺上面燙。 蒸汽嗰啲啊， 係啦，蒸汽嗰啲啱啦。有啲好輕頸嘅，唔使咁大狀，唔係嗰啲即係時裝店嗰啲啦。咁其實咧，佢係即係 portable 揸住嘅， 手揸住嗰啲， 手揸嗰啲係啦。咁其實咧，你高温咧咁樣去蒸一蒸，你表面即係唔使掂落去嘅，即係距離可能一 mm 咁樣啦。咁你喺掛喺件衫咁樣蒸一蒸咧，既件衫新淨啲啦，同時咧， 食 啲專家話係消毒嘅，因為你高温咧咁蒸一蒸佢咧，其實呢個時候我覺得都可以用。呢啲招數 係除咗呢啲之外咧，即係頭先阿 Annie 話齋啦，會因為咁樣而冬天嘅時候就唔會攞咁多衫出嚟噶嘛。咁你即係 重著有重著 係啦。咁我想話，咁今年其實我哋都唔使執衣櫃啦，因為我哋只係掹咗兩件出嚟，就唔使搞啦。 係咪咁啊？敏大人，你執咗衣櫃未先？ 我執咗衣櫃啊，但我實在忍。第一。就係冇乜機會出街啦， 咁又 係，所以我出街我就唔想再重著啦。 即係你攞啲舊嘅衫，會掉嘅衫出去著啦。 攞至靚嗰件， 唔係因為我年紀咁大，你梗係已經累積咗好多咩㗎啦，強積金啊，同埋強積衫嗰啲，我唔想60歲先你再拎出嚟著啊嘛，即係。咁我就想 rotate 著啦，因為再老啲可能我又未必係咁嘅品味㗎嘛，只能著一啲沉色嘅嘢咁樣。咁所以我諗到，而家趁出即刻著埋去啦。咁所以我都會即係裏面嗰件就係洗啦，但係出面嗰件都係拎去窗口曬嘅。咁就我冇慳呢樣嘢。 即係大致上我哋三個都傾向呢一樣嘢㗎喎。 係啊，我想講呢，我睇到一個調查呢，佢話原來香港人呢喺疫情之下呢，那個著衫嘅習慣呢其實都真係有變化。 係點啊？ 即係佢話以往呢，原來香港人係即係係極度揮霍嘅。即係可以呢有成即係呢一個嘅三分一嘅人啦。佢哋啲衫，嗰啲人啊，佢衫咧有三分一咧，其實係冇著過嘅，一次都冇著過。 咁、多三分一， 我話唔會係呢啲喎。 咁、你係嗰三分二啦。咁咧， 我慳掂 嘅 喎。 磨呢係嗰三分一，即係其實即係等於買咗翻嚟冇著過嘅。 係。 然後跟住就發覺可能過時啊，或者唔啱著啊，唔想著啊，各種理由啦。 對我嚟講冇過時呢樣嘢嘅，所以我唔係好適合做幕前，因為嗰啲。即係如果見到 nail nail 啊，我哎呀呢件衫過咗季噶啦咁樣，我過咗季就唔著得嘅，即係對我嚟講係冇呢個 concept 噶。 我都盡量揀一啲衫咧，係冇分任何嘅話 fashion 用個衫嚟噶。咁但係只不過 襟著啲係咪？ 係啦，只不過係我好慣嘅，就係我著咗一兩次之後，我擺低咗咧，跟住我就會有一個小習慣，好奇怪就係、是我耐唔耐我著開嗰件，我不停只會洗嗰件，跟住不停著。所以你每段時間你就係見到我著類近嘅衫會好似冇衫咁，其實我衣櫃係好多衫，只不過係我慣咗著呢幾件之後，我就嗰幾個月就不停自己去著嗰幾件咯。 咁你出門口嘅時候咪好忙嘅，通常好匆匆嘅。 係啊，所以就禮手見到邊件就攞。 係啦係啦，呢個係亦都係咁嘅。如果你要日日新鮮咧，其實你瞓覺之前你要諗聽日著咩衫噶啦。如果唔係你第二朝係一定。 唔夠時間去配襯嘅。 係啊，但係咁樣諗下瞓唔著，所以我咪唔諗咯。 我哋呢啲唔慣啫，有好多人真係諗㗎，即係譬如嗱，第一我識嗰啲 artist， 佢一定要咁樣諗先啦，因為佢哋工作一部分啦，著得靚靚俾大家睇。 唔係有形象顧問幫佢襯曬，拎到嚟嗱著啦，你 下下都要錢㗎嘛，做 show 嗰時咪有咯。 Big star 咪梗係有啦，有好多 sponsor 啦，著到佢唔著添啊。但係當你在找到赞助商之前，你就真的要想到头都大。而且我想他们还烦我们添啦，他们真的不可以重复，我们都可以重复啦。 有些还会趁完之后，夜晚趁完之后挂起他，跟住之后第二日即刻着的。即是他会用多个时间，就是夜晚已经趁了先。 是啦即如果你要做到即是怎样被人觉得你是时装达人呢，那些人的脑是我来想这些。 即是 Nail 那些啦。是。哦。 是啦 但我反而呢调回转。我想就是因为我没有即好像敏大人你提到这种方式呢，我其实是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很多时候呢打开个衣柜呢，其实我真的望住它呢五分钟都未知道自己拎件什么出来的。 我有时候都会的，但其实我那些衣服很多都类近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呢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我发觉呢我又喜欢买衣服，然后呢每次买完之后呢你又不会再思考一下其实这件衣服我会不会有些类近的东西呢，总之你见到喜欢就买。我是没想了。我冇谂，咁原来自己 taste 嘅嘢系唔会突然间转变得咁多元化噶嘛？咁结果你就发觉成衣柜其实系同一类颜色啦，或者同一类款式嘅嘢，其实系类近噶啦，真系。 所以我好羡慕 吓，你个角浅，即系你个角唔系啊，角唔系即系冇解决到嘛？ 冇啊，我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咁样啊，所以我真系真系都系强积衫咯， 好传统同好重要。我而家买衫咧，我自己个理论啦，就是如果我有差不多款的我就不会再买的了。 得的咩？引导的咩？都七皮好抵啊！咁样嗰啲咧， 同自己讲已经有件类近嘅咯， 系啊， 系啊，不停同自己讲咯。 其实可能真系有少少唔同噶，即系例如可能长身啲啲啊咁，系咁咪系自己觉嘅啫， 系你自己觉嘅啫嘛。即系你四六届同埋三七届，你老公唔分唔到嘅。分到嘅咩？四六，你今日有咩唔同噶？哇！真系大镬啦，叫唔系长短头发，系四，应该系唔系四六届，系咩？系四点五同埋 五点五啊， 吓，同埋四六届之分，佢分唔到嘅。 但系闺蜜分到噶，我觉得。 唔係㗎，我覺得睇下你係咪一個細心嘅人㗎咋。 哦，係啊。 因為就算如果 通常老公真係分唔到㗎。係 啊。 細唔細心分唔到 的。呢個係。即係同埋有好多人呢成日同我講呢，即係佢話佢有啲嘢又唔同咗啦。但係亦都係可能平時啲同事日日見啦。跟住我都係可以唔知㗎。即係所以我就係覺得係你細心嘅話你就真係少少嘢你都會記得。我係真係試過有一次係唔知穿了一對新的襪定新的鞋，有少少不同的，跟住他們竟然是有人是會見到認到咯，所以就是那個人又反而不是經常見的。 你對鞋靚同埋特別咯， 不是因為他們對那些人，即是他們喜歡那樣東西，其實那個是阿斌仔黃冠斌，他很喜歡鞋的，他是那些鞋痴來的，他是買很多對不同牌子啦，但是不同款可以有不同颜色的鞋来的。那有一天我走过去找他，他就死嘢啊，又穿新鞋，他望住我啦。跟住我唔係啊，呢對好耐㗎啦，咁但係對佢嚟講，佢係真係會認到我有邊啲鞋囉。所以其實真係睇下你細唔細心，同埋嗰樣嘢係咪佢好奇嘅嘢。 咁呢個就係啦，調轉啦，你俾我即係譬如白色波鞋都可以好多種㗎嘛，即係你綁帶呀、唔綁帶呀、跟住又唔知有個 air 嘅線呀、冇 air 嘅線。你都俾我睇，我真系见到两嚿白色面包 嘅。好，我哋而家听一首歌，转个头翻嚟继续讲关于衫啊、衣柜啊同埋换季嘅嘢。 却害怕太过赤裸裸， 身黑心的想法，一字之差足以掩盖真假。谁是我的狩猎呢？还是嗜好呢？还是你到绝命的剧本？ 现在听的是 Michael C 的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黑犬物语》，黑犬物语讲啊关于他只狗狗的歌曲来的。一只黑色的狗可能大家会觉得它很恶形恶相，但对于 Michael C 来讲其实是很可爱的。不知道你们对你们的宠物是不是都好像它这样有同感呢？一阵间十点半新闻回来继续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11月底以来新低。卫生防护中心话，疫情有缓和迹象，但呼吁市民保持谨慎，做好防疫措施。確診個案中22宗是本地感染，7宗源頭不明，包括黃大仙一間精神病康復者中途宿舍的宿友，同住的30多人要送往檢疫中心。另外亦都有一名九巴司機確診。將軍澳藍田隧道群組再多3人受感染，至於初步陽性個案有20多宗。當局又說，馬鞍山眾安村眾志樓有來自2個不同層數同座向的單位住戶確診，其中一人未知源頭，大廈會被列入強制檢測名單。警方出動1000人拘捕53名發起或者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人士，說他們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警方說6人是組織和策劃角色，其餘47人是參與者。據了解，除了歐樂軒因為被捕的時候正在酒店隔離，獲准保釋返回酒店隔離，其餘的所有被捕人士被通宵扣查。警方搜查72處地方，包括律師樓、文言機構，並凍結160萬元相關款項。警方向4間傳媒機構送達物料提交令，索取同案件有關的資料。據了解，係包括一傳媒、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同埋獨立媒體。被捕人士包括協調初選的戴耀廷、民主動力師傅、美籍律師關常儀、多名的民主派前立法會議員和現任區議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退休前法庭儀式上表示，法治是必要根基，亦都被視為香港社會基石，而司法獨立的含義不容誤解，強調司法獨立與政治無關。他亦都反對將司法機構和法院工作政治化。馬道立說，香港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氛圍不論好壞，法官都忠誠盡心履行所肩負的責任，無論遭受何種或者是何等的嚴苛批評都不為所動。馬道立又說，肯定海外非常任法官對本港整體尤其法治的貢獻，討論他們角色的時候切忌讓政治蒙蔽理智分析。馬道立即將卸任，由張舉能接任中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對接任人充滿信心，給予的唯一建議是永遠秉持原則。英國倫敦地方法院拒絕維基解密創辦人亞桑奇的保釋申請，認為他有潛逃的風險。法院星期一拒絕美國引渡亞桑奇的要求，說亞桑奇有健康問題，加上他在美國可能因為壓力而自殺，美方表明會提出上訴。49歲的亞桑奇已經被監禁超過1年半，他被美國當局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和濫用電腦上載美國軍事機密等10多項罪名，一旦罪成，最高可以判處175年的刑期。

約人出街，即係冇見面啦，係咪？咁所以就俾唔到啦。咁然後咧，俾咧，即係你又擔心人哋會唔會擔心你啲嘢唔係咁乾淨，因為而家疫情啊嘛，係咪？ 所以我知道 有，即係握個手都話唔好噶嘛，係咪先？ 環保嗰啲衫咧都停止咗。 係啊，第二樣嘢就係我屋企樓下嗰個舊衣回收箱咧，就打咗個大交叉，就封住咗個口，就話疫情之下咧，我哋就唔接受即係啲舊衣回收啦咁樣。咁即係其實就塞住曬喺度咧，就。即系出唔到间屋啊！ 系 咁，阿敏大人，你有冇啲好提议啊？点样可以处理咗呢堆嘢咧？定系砸过年即系砸到？ 哇！呢个真系一个棘手 啊！棘啊！我好棘啊！同埋尤其是啲校服啊，即系以前校服都会肯收嘅学校，即系家教会咧会即系回收翻你拎佢。 低年班嘅学生啊嘛，大家可以悭翻啲。 系啊，而家唔收咯，因为又系话疫情嘅关系咯，所以又系积存咗喺度。咁我嗱，我有呢个问题。 如果真系洗晒嘅，即系直情系直情去嗰啲叫咩洗衣铺洗，洗完之后咪打咗个结嘅，跟住之后系成张单贴晒喺度，话即系完全真系清洁好晒嘅咁啊，得唔得？ 先至交俾学校。 系咯， 学校都费事搞咁多嘢啦，都真系唔处理噶。 我都冇搞到，你都要啲学生翻嚟啊，又有聚集啊，先就可以做到个回收同埋再发放。 系啊，即系嗱，我咧不嬲， 咁系系。你有冇睇过嗰啲慈善机构咧？佢哋有冇拒绝回收啊？ 佢系直情你都唔挤落个箱度，即系嗱，我就冇话即系拎住件衫去。 有啲唔系个箱啊，但系即系有啲系 门市， 佢拎去佢个机构嘅地址咯， 系啊，或者嗰啲社区嘅，即系系啦系啦。 咦，咁我又冇试过，唔知收唔收咧？我当试下呢一样先，我试下呢个方法。 或者你试下上网 search 啊，因为我。聽過有朋友講過咧，話上網有一啲嘅群組啦，或者一啲嘅專業啦，佢係會真係幫一啲咧喺香港唔係真係俾到錢可以買到一啲嘢嘅人，去幫佢哋手噶。咁佢哋話咧有一啲係直情佢會寫明咗我想要啲乜嘢，或者轉介出嚟想要啲乜嘢。有啲係直情話我想要一個鍋，因為我想煮一餐飯，即係佢會寫明咗，但係佢要啲咩咯？咁衫嗰啲都。都要嘅，因为我听佢哋早个零月噶啦，我听佢哋讲话有啲人话想着要啲厚啲嘅衫，因为冬天嚟啦，或者要一张你哋唔要嘅被，即系会有呢啲嘅，但系就我唔知系咩机构啦，要上网揾一揾。 哦，好啊，好啊，因为我咧睇过有一个网上嘅报道咧，佢都话我哋即系我哋一个屋企家庭嗰啲就即系我已经觉得积存好烦啦，咁原来话即系譬如嗰啲旧衣回收嗰啲咁嘅慈善机构咧，其实佢哋因为疫情，佢以前收埋嗰啲咧，我初初以为佢哋其实系拎去捐赠俾啲即系穷贫穷地区啊，或者山区儿童啊咁样用啦。咁呢个系部分嘅，但系好大部分咧，其实佢哋系拎去买去啲东南亚国家，就再卖，系啦，即系然后有个经费啦，可能系我哋慈善用途啦咁。咁而家就因为疫情咧，其实佢呢啲咁嘅出口去呢啲即系同东南亚地方又好，即系啲穷啲嘅地方度咧，系封晒啊嘛，所有嘅呢啲关口，变咗其实香港佢哋都积咗好多嘅呢啲回收嘅衫、旧嘅衫喺个仓。 冇再打搅人哋， 系啊，其实佢都冇出路啊。咁佢但系佢哋要运作，你知嗰啲迷你仓啊，嗰啲冚唪唥都需要钱噶嘛。所以其实佢哋运作唔到嘅时候咧，佢其实呢堆嘢系去咗堆填区。即系其实你拎啲衫嘅结果咧， 都系 原本系啦，你原本希望嗰件衫系帮到人啊，或者唔好嘥咗啲嘢，结果其实就变成垃圾咯。 同埋有一啲咧，即系头先都讲，即系话俾有需要嘅人啦，又或者你去南亚或者去其他地方都系。用最便宜的价钱买到一些他们需要的物品嘛，但有些呢我听人讲过，但我不知道真定假，坊间讲的，就是说原来他们有些会不知道十元一件衣服、啊、那些有时会见到一些杂价摊，然后很多乱晒的衣服的，有些传闻说都是其实是我们香港人回收完之后摆在那里被人卖的咯，即是香港开一间铺头，你租一间铺头跟着卖回这些衣服，可能十蚊 变咗系搵钱啦，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要捐衫嘅时候都要小心，同埋要留意一下真系你捐紧俾乜嘢机构咯，同埋佢哋嘅途径或者佢哋真系用喺啲咩地方咯。咁但系啦，呢一个我都觉得系后话，都系讲翻执衫先。对于我嚟讲，好少衫攞到去回收嘅啫。原因点解咧？我系一个咧。 我啱啱其實早兩個禮拜先同我媽抄咗衣櫃某一部分、某小小部分嘅啫嘅衫出嚟，結果我好似就係掉咗三件衫啫， 唔捨得啊！ 我全部唔捨得掉，因為我成日硬係覺得因為頭先同敏達人話齋，我買嘅衫好多都唔會話過時啊嗰啲噶嘛，咁我就會覺得我過多即譬如夏天衫啦，我夏天會攞翻出嚟著噶啦，咁我擺翻入衣櫃。跟住啲衫明明可能係有少少已經殘殘地嘅個靚位，咁我都覺得攞嚟夜晚瞓覺著咯，因為夜晚我係著便服嗰啲嘅，咁啊夜晚瞓覺著咧，同埋厚厚地， 所以就唔著敏達人件睡衣咯， 因為我嗰陣香味啊， 成日都係著， 但係由身都變到舊啦件睡衣， 跟住我又擺翻入衣櫃，結果我就真係將所有嘅衫拎曬出嚟。系执咗一次啊！执完之后将原封不动所有搬翻晒入去咯，之后我就会系咁样。所以我每几年咧逼到爆晒间屋咧，几年到咧个循环啦，我就会好忍心地系将所有劈晒佢咯。我觉得我嚟紧可能下呢个月啦，我会进行呢一样嘢咯， 即系劈晒佢嘅嘢嘅 大部分 行动， 大部分 即系唔好呢。唔好呢期咧都话，但系劈咗其实就即系拎去堆填区噶啦。 咁啊系， 你忍一忍啦。 系啊，所以我就好矛盾啊，明唔明啊？即系清衣柜嘅意思就系你清啲衫出嚟，留翻个衣柜嘛。我做唔到呢样嘢啊！我唔知道你哋做唔做到啊？不如一首歌之后你再话我哋知啊。 留心观天，赏夜阑， 啦，翻到嚟敏感时刻啦。咁啊，头先我就话我今年其实系真系有谂过去劈晒佢嘅，但系我都会 hold 先嘅，即系起码我抽一扎我要嘅嘢拎咗出嚟先咯，谂住系啦。你哋会唔会都好似我咁噶？即系会唔舍得掉啲衫噶？ 嗯， 都会噶， 系。 嗯，你最长情嗰件系几多年啊？ 可能我又系已经悟到个道理啦，旧嘅唔开新嘅啫，都系爆咗咯吧，已经 系啱啊！喂，你最长情嗰件咧，问大人，你有冇印象你系？即系要几多年？即系最耐嗰件衫啊，唔舍得等。 我咪阿前几日讲咪我最耐嗰啲衫，嗰个时候咧，你啲衫嘅同你嘅断舍离咧，系会同你搬屋有关嘅。 嗯。 吓、啊、你即系搬嘅时候，你真系要做一个决定啦，同埋或者你搬睇下我个箱唔见咗啊啲啦。咁、如果有啲，如果最普遍嚟讲，咪就系生女前、生女后嘅分别咯。 即系会 keep 住嘅，仲会有一两件。我谂佢真系 keep 住咗。 我谂咧，敏达人嘅意思系咧，生女之前咧，嗰啲衫咧系。着住㗎啦，係咪？但生完之後身形改變咗嘛， 係 咁就着唔到啦。即係好似我其實生完一個我講過㗎，就是、我生一個咧就加10磅，生第二個又加多10磅，即係個碼數咧就由中碼變大碼，大碼變加大碼。所以其實你焗住嗰啲衫都係要掉 嘅。所以就係話咧，如果當你有即係小朋友或者你身形變咗嘅時候咧、你就會掉曬舊嗰啲衫㗎啦嘛。 係啊。 咁但係連敏大人佢繼續 hold 住啲衫㗎喎，咁即係證明其實佢都真係啲衫擺咗好耐喎。 我諗佢可能嗱，我估啊嚇，即係如果嗱敏大人接通唔到唔緊要，但我 通咗喺度啊，喺度佢聽到㗎。 喂，繼續。Hello， 係啦，喂你 係 嗰個咩生女前生女後係啊？係我嘅理解啱唔啱啊？ 生女前啲衫有啲即係點講，有啲中意咁啊擺到啦。咁但係其實你一大肚之後你已經著到㗎啦嘛。 啱啊。 咁但你唔會因為大肚你掉曬你未懷孕啲前衫噶嘛？你總會有一個希望，覺得你生完之後同之前嘅身材一樣噶嘛？但係點知冇幾耐又生第二個啦嘛？咁跟住你生完之後又會覺得唔會嘅，我可以 keep 翻好似以前咁啊！但係跟住你湊女咧，你就開始放棄身材噶嘛？ 哇！即係某程度上呢個係一個指標嚟㗎，即係話俾大家聽，即係話俾自己聽，我要個目标就系咁啦，要变翻好似以前咁，即系就算你将来你唔系攞出去着出街都好，你耐唔耐着翻上身，你知啊，哦，差唔多啦，咁样，即系一个目标嚟嘅，会唔会系咁咧？ 就系一个目标啦，咁所以但系呢个目标咧系会占据你嘅空间嘅，衣柜嘅空间嘅， 系，你摆一件咪得咯？ 又冇喎， 谂住摆几件好似好啲系嘛？ 你摆剩一件咧，其实你已经放弃咗噶啦嘛，你已经断咗9件噶啦，或者，所以咁即系近排啲女大咧，我真系多咗时间做运动咧，可以着翻以前啲衫咧，我觉得我终于10多年嘅 mission accomplish 咗啦，你呢个目标达到啦，真系可以 keep 翻生女前嘅身材咯。 哇，好正啊！ 我都好羡慕敏大人啊， 系好正啊！ 留住啲衫，你先可以 prove 到嘛。 系，即系啲动力啊嘛，要自己望住啲件啊，点知要着翻落去嘅咁样。我记得咧，即系嗱，我咧就冇呢啲咁样，即系 keep 咗好耐嘅嘢嘅。 你咪掉晒噶啦， 我系掉，着唔到啦嘛，无谓摆到。 呢个可能。你要得闲拎佢出嚟嘅，如果个动力系， 系咪啊？ 望一望，呢个就系昨天的我啦 。你讲起呢啲 N 世纪嘅衫咧，我好记得我细个未嫁嗰阵啦吓，应该话再细啲啦吓，读紧书嗰阵咧，我阿妈咧就真系嘈，即系真系收埋一件咧，成日攞出嚟俾我睇。我谂而家搬几廿千屋，应该唔见咗噶啦。就系一件咧，成日话嗱，你睇呢件旗袍，就系我做女嗰阵咧，嗰件嗰条裙啊，咁啊，我阵得80磅嘅咋，条腰22寸咁样。咁我即系一见到佢嗰条裙咧，我望下即系600尺度咧，其实即系得一边12寸乘二即系22啦。咁我直情系套埋自己个身度，其实都系着唔落嘅。即系呢个唔知系咪即系佢即系好嗱，佢永远都翻唔到佢个身形，但系佢咧就一路 keep 住呢件衫，就系回味翻佢当年即系少女嘅时候，即系 曾經有過呢啲美好嘅身段。 係，我冇呢啲譜噶，我會掉曬嘅，同 Annie 一樣。跟住我因為我會覺得咧，唔好俾我見到呢啲嘅回憶，令到我會更加憎而家自己。同埋我會想就算咯，即係會覺得已經有想就已經足夠咯。攞啲衫嘅話，係唔好啦，又亞定屋企又唔係大，跟住我就會掉。 嗯，所以咧，我覺得嗯。 吓，仲有一样嘢咧，系讲掉衫嘅一个心理，我唔知道系你哋系咪咁啊？但系我听到有个我个女朋友去讲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决定系掉某啲衫嘅，你会拣掉走啲平价衫啊，定系掉走一件真系好贵嘅名牌咧？即系一件300蚊嘅衫，同埋一件3000蚊嘅衫，咁你会掉边件先咧？ 梗系100蚊三件嗰啲， 系啊，同埋就算贵嗰啲咧，你唔啱着你都会 keep 噶， 系啊， 系会 keep 嘅，好奇怪， 系啊，我都会喎，啲咩心理啊？呢个系 咯系咯系咯， 呢个就系一个心理咯。所以你话我留低嗰啲衫都可能系有啲衫系我觉得哇呢件都系贵嘢嚟嘅，咁我咪 keep 咯。咁但系我个女朋友咧教我呢样嘢嘅时候咧，即系佢话最后留低嘅系一啲名牌。咁但係當然我哋唔係話叫人哋喪失名牌，係一啲有價值嘅嘢，我哋覺得我哋同埋一啲我哋付出過嘅嘢，但係佢呢就將掉衫呢樣嘢呢就擺喺佢嘅人生呀同埋感情入面，即係佢就講話如果你要一個男仔唔掉你呢，你就千祈唔好做嗰啲100蚊三件嘅衫，你要做一件名牌嘅感覺，佢就永遠會懷念你，係唔捨得掉你啦。所以個男仔要喺你身上投資嘅幾勁，我呢個朋友講呢啲咁嘅道理。 哇！真係， 所以真係要個男人喺度不停使錢俾自己，使到佢 唔捨得， 唔好掉啦都係。 咁當然我呢個女朋友佢係又位高權重啊咁樣啦，即係又自己揾到錢啊咁樣啦。佢嗰啲思想係好前衛嘅。佢即係佢介紹佢個，即係佢後屘位高權重啦，到中年啦，咁但係未結婚。咁終於有一次咧，就帶咗個男朋友就翻去見家長。咁但係個男朋友個事業就冇佢咁即係點講咧？即係咁樣 compare 唔係咁好啦。總之就冇佢咁身高唔係係叫咩啊？ 高薪厚職 高嚇嚇係啦。咁咁但係佢個爸爸就好開心喎、哦，咁佢個女就問喎、哦，即係我個女朋友就問，阿爸你唔介意佢冇出息咩？跟住嗰個爸又係即係都有咁嘅阿爸就有咁嘅女，佢話男人有事業呢你就冇咗佢一半㗎啦。 咁開通嘅， 係啊，佢就係啊，即係因為佢男人冇事業，佢先至會陪住你㗎啫。係， 哇，好開通嘅呢個諗法。 佢就根本都系好通透人性啊！即系如果又系你个老公好忙嘅，你老公系超人，佢成日要去救个世界嘅。如果佢系 Batman， 佢就成日匿埋喺地牢度设计嗰啲蝙蝠车啊咁样嘛。佢根本都就唔得闲理你。但系如果佢系一个普通人咧，咁佢咪喺你身边咯。即系佢阿爸净系希望佢个女身边有个护花使者啫，根本就唔需要个女嫁俾个。即係佢根本自己有錢啊嘛，佢就唔需要去嫁俾個點樣好有出息啊，有維基 entry 嘅男人咯。 係，咁啊係啊，頭先問大人話齋，個女仔又自己識揾錢啦、啊， 咪就係咯， 即係證明嗰個女仔都聰明啊。咁、再加上如果佢聰明嘅話，都識得自理自己啦、 啊。係啊，咁啊求咩咧？係啦，求身邊有個人陪自己啊嘛。係 啦。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交心吧，舞台赛次躺子当主片，或许披着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照显？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成烟吗？想合你错字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折地，无聊也一起玩几世纪。 Janis 蔚蓝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低级趣味》。一阵间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联播节目125普通话台嘅联播节目，先听一节十一点钟新闻。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